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大为偷渡嗰个姐姐唔会有错啦。啊，话如果真系正， 冇错啊。 偷我咧，即系冇乜 topic 咧，啊就会打一两单呢啲咁嘅嘢出嚟咧。咁我有嘢讲咯。嗱，但系先唔讲之前咧，即系我要讲下呢个特朗普啊，啊，即系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即系我记得，我同阿恩仔咧就系叫三个礼拜前啦。咁上个礼拜嗰集我点讲啊？我对佢都系冇乜信心啊，赢坦白讲，我准过老萧啦，系咪先？啊，我都但系坦白讲，我都讲一样嘢。而家好做话已经会落呢个司法程序啊嘛，唔使谂啦。司法程序仲死得仲快。最好嘅事咩？譬如系咩咧？特朗普又冇得做，拜登又冇得做。嗰、那個參議院定眾議院啊，嗰個布洛西做最好咯，大家少爭拗，四年嘅看守政府咁就 OK 啦。 咁你個冇乜可能啊，都冇人死冇人剩。 咁如果佢有強烈嘅爭拗，啊官司未打完，美國有一條法例咧，喺一月唔知一月幾多號咧，就一定要有美國總統在任嘅，呢個係憲法嚟嘅，係一定要有嘅，點都要刻意你都要揾個做啊。咁就應該係布洛西做啦。如果譬如即係兩面都傾唔到，其實呢個係最好事咩？表當然啦，99%啊，拜登做㗎啦，都唔使諗㗎啦。我覺得係咁啊。咁希望啦，希望我估錯啦。我寧願喺看守政府，因為而家依即係咁啊，個美國會好撕裂啊咁啊。跟住美國撕裂，對我哋真係冇著數，完全更加冇著數。即係你係撐香港政府又冇著數，係我哋呢啲。啊，即系反建制嘅又冇着数啊！我即系咧，情愿布洛西做看守政府咧，大家都仲有得谂啊！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希望啲网友讲啊，喂，唔好传埋啲假消息啦！即系传啲假消息，其实真系 好多假消息， 好多假消息啊！乜嘢有咩防伪特征？系咩有啲假选票啊？嗰啲咧，喂，唔好传呢啲嘢啦！即系我觉得，传呢啲嘢，你系会令到啲你系可能觉得我好有信心，好开心。但系大佬，你真系呃紧人噶，即系我就唔好希望我啲网友会咁做啦。首先系我哋自己唔好传假消息先啦，啊系咪先？ 即系我觉得咧，你怀疑嘅消息咧，都真系已经唔好传啦。你唔系好老实，你未必知佢真定假。 啊！ 但系你有啲好明显啊，即系好似我啱啱睇咗首诗啊，你有冇睇过？ 我 李白嗰个，屌你！跟住一睇，都觉得冇可能系七个字，唔系，即系冇可能系七个字。十四句嘅诗，你屌你，你冇文化嘅都知啦。绝诗系四句，跟住律诗有八句，跟住乐府可能长啲，但系都系唔会话十四嘅，一定系冇十四呢个格式噶嘛。咁我咪即刻上网查咯。屌你，原来人哋发现，原来系四年前， 唔系有 apps 噶， 系四年前特朗普当选嗰年已经有人传出嚟啦。不过四年后再用，同埋你点解睇到佢有问题呢？特朗普嘛，好明显系香港人造假啦。人哋叫川普噶嘛，大佬。即係 我講啲假消息俾你聽嚇，重磅消息，密西根州啊，38個縣，其中81個完全重新點票，川普領先，明天翻紅。我又講多一個啊 ，FBI 喺美國邊境逮捕一名郵遞員啊，有800封信，其中有3封係選票，咁黐孖筋，即係我覺得真係黐孖筋嘅，仲唔好話就係呢個美國國土安全。部所有官員官票都有隱藏嘅防衛特徵，咁咧喺啲市民民主黨唔知情底下，即係其實咁樣嗱，我相信啲選票可能有防衛特徵嘅，但民主黨點會唔知情？係咪先？ 咁梗係啦， 係咪先？因為其實呢啲嘢，你喺個做嗰個防衛特徵係應該公開咯，一個民主國家係咪先？佢就話阿特朗普諗出嚟嘅計，將啲冇選舉舞弊嘅罪犯一網打盡。喂，真係唔好似有傳呢啲咁嘅消息啊！即係其實網友有冇睇過一條論述啊？叫無權者的權力啊，聽過未啊？ 有呢、這個係係啊，有。 我拋下書包啊！我成段我真係記唔曬啦，我抽其中一小段出嚟講講啊！我哋要講真話， 講真相，將呢個真相一傳十，十傳八，咁嗰個咧，如果係成功得到咧，如果係咁做咧，個個都係咁做咧，咁咧我哋就可以推翻一啲極權嘅政府，即係佢大致上係咁講啦，我唔記得曬啦，即係我咁樣。喂，大佬，但係而家係啲人係反其道而行嘅，係即係可能為咗圍爐啊，為咗可能呃下人啊，或者可能真係想自己心安理得，係作啲新聞出嚟，我哋傳啲假新聞出嚟，跟住傳嗰個可能冇心。 其實我覺得咧， 但係你唔 check 下咧，其實你就等於助長緊一個人咧，即係助長緊一啲假新聞喺度行。我就覺得就係咁簡單嘅啫。 不過我覺得另外有樣嘢咧，除咗太假，即係你唔知咧，你就唔好亂咁傳。我發覺有啲人係明知係假，但係覺得個消息有利， 係啦， 都會傳出嚟。依樣個用心係好差嘅，係完全違反咗民主個精神嘅。咁但係有一種咧，可能你都戇鳩鳩以為真，你都傳咗出嚟，即係我覺得你就唯有就話你戇鳩啦。 係啦， 咁啊，但係起碼你講嘅係你相信嘅嘢。 我自己都傳過一次假新聞嘅，就係、是、嗰個英國偷渡咧，就話有嗰、那個貨櫃裏面死咗唔知幾多個中國人啫嘛。後屘原來發覺嗰個護照咧係中國嘅，但係其實嗰啲人咧又係越南人嚟噶嘛。咁我就傳過呢個假新聞嘅。 唔係因為之前個新聞都係因為見佢哋拎中國護照。 係拎咗中國護照，我就嗰陣傳嘅。 假嘅中國護照，咁就話佢哋中國人。 係啦。 咁通常呢啲人咧，我明啊，佢通常佢拎住個護照入境先啦，佢就會撕爛佢噶啦。 嗯。 撕爛咗就叫做無國籍人士，就尋求庇護。呢樣我好熟噶啦。嗰啲叫冇國籍人士， 因為你以前喺英國 貓啦，咁咧就所有人咧就 貓話唔係貓金啊，貓話喺讀書咁解啊。 所有人咧都用依招，就等你冇得遣返啊！你冇你唔知你邊度噶嘛？佢冇理由屌你個樣，佢冇理由話你係中國人或者越南人，人哋鬼佬唔係亂 啊！呢第一出， 即係人哋唔係亂咁嚟嘅。 我哋睇唔出啊！如果一個越南人一個人， 所以佢哋咧就搣爛咗本護照，就叫做求庇護人士，就冇國籍嘅。 等你唔知遣返喺邊度啊？ 係啦，咁基本上嗰啲都可以留低噶啦，即係人哋係比較開放啲、大愛啲嘅地方。 即係我又希望咧，啲網友就唔好做傳嗰個啦，即係唔好做幫腔啦。我咧做幫腔嘅話，你真係你話用啊，除非你係個藍絲咯，藍絲。 但係有時你用個智慧判斷嗰樣係咪真咧？有啲可能真係戇鳩到以為嗰邊嘢係 有㗎、啊，有啊！我今日咧喺 Facebook 度佢都有個網友咧不斷問我，因為我貼咗話大量假消息啊嘛，有啲人就將啲真嘅消息。就問我呢樣係真嘅，嗰樣又係假嘅，咁樣嚟，即係呢啲煩，有啲咁煩交咧，走去留呢啲咁嘅言咧，我覆佢一次，佢不斷咁覆嘅，佢不斷問你誒呢個係真啊，嗰個係假嘅，即係我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網友 係啊，講真啦，呢啲我通常我咪將阿張坤陽講過嗰啲嘢咪懟俾佢哋咯，嗱嚟啊，你玩玩張坤陽啊，張坤陽正啊，啊佢會解釋埋俾你聽啊，玩下手仲同你講唔好意思啊，啊咁樣噶，咁我哋而家係咁啊。仲有咩想講下咁啊？呢個美國民主制度， 美國民主制度咧，嗱我就發現咗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唔係美國人嘅問題，係原來係香港人同大陸人華語世界嘅人嘅問題。點解咧？原來佢哋好多咧，即係我而家玩群，你大家都知啦，玩群我而家玩到出神入化啦，微信群啦。 啊，仲有即係啲微信群咧，知道我係邊個，唔好出聲啦，好冇？好冇啊？好冇啊？即係有時俾啲機會我聽下偷聽下啦，好冇咯？我攞下資料做節目啫， 唔 好爆啊，好冇？好冇？啲網友唔該曬啊！ 咁啊，另外就係話佢啲人咧，好多又講到好誇張啊，話美國民主制度崩潰啊，俾中共搞到腐化曬 啊，可能引發美國內戰，即係講到咁誇張。咁就係明佢，因為佢哋好多係大陸人，完全冇試過人哋民主選舉嗰種願倒服輸。 呢次唔係喎， 少數服從， 輸打贏要喎、 哦，即係就係要少數服從多數嗰一種嗰、那個態度嘛。人哋點解有選舉啊？就係、是、可以用和平嘅方式去政權嘅更替嘛。以前係點樣要政權更替，就永遠都係打仗啊嘛。咁、人哋就係發明咗民主嘅方式，就係唔使打仗啊嘛。就算你依次特朗普真係輸咗，共和黨輸咗。咁人哋有嗰個胸襟就四年後再選過一次囉、當然啦，如果你話好多假嘅會去投訴，有個機制就改正呢、就擺上去法院等個官判下、 都唔使㗎喇，好多 即係去睇一睇先，即係因為而家話好多又話咩抌咗垃圾呀、抌咗佢呀，又話嗰條直線上升嗰度 有一箱唔知十幾萬票 係即係如果你突然間嗰箱即係嗰個直線上升係咁，又叫人去查下囉，咁人哋唔係傻啊嘛，人哋要睇足夠嘅證據，要再睇啊嘛。咁我哋啲旁觀者就話人哋一句就話，全部假嘅，講到好似完全唔信、因為特朗普選唔到個地道。 係啦， 咁我就諗啦，如果呢班人真係共產黨有一日開放選舉，其實共產黨會贏嘅。如果共產黨 贏，因為我呢張我同法輪功啊，法輪功我接受呢個新乜嘢嘢人咧，訪問嗰時候咧，好多年前啦，我就話，如果大陸民主選舉一樣係共產黨執政，點解？因為冇人每一個政黨喺大陸嘅識得管治12億人，嗰陣係12億人啫。啊！佢一定是以這個政黨執政翻嘅，啊，係要慢慢先至可以會係政黨輪替嘅。共產黨執政都可能執政一個好長嘅時間，佢跟住先至會有政黨輪替嘅。我嗰頭同法輪功嗰啲人就出去訪問我係咁講。 咁而家 當然啦，法輪功係冇登出嚟啦，因為我話共產黨係會就算去民主都可以做多幾年啊嘛。即係我所以咧就。我一早就知道民主選舉不是一定沒有共產黨的，一樣是選回共產黨的，投過一兩屆啦，啊，就好像台灣那樣啦，李登輝做回幾屆啦，啊，咁樣 一屆啫，李登輝一屆啫，唔係個意思就是話咧，即係你開放了，如果真係俾習近平啊，如果佢肯俾14億人選咧，佢應該會選到，但係嗰班人係 唔係共產黨選到，未必係習近平啊， 即係嗰班人係。佢話就話佢食，其實嗰班人咧就係叫反共人士，同埋叫做講真話啦，相對肯講真話嘅人士。但你話佢係咪民主人士咧？其實唔係啊，佢哋都係輸打贏要。 係啊，我覺得即係好多香港嘅所謂我哋黃絲手足咧， 都係 嘅，好多都係嘅。 係啊，你有個制度你就嗱，即係好似我哋選舉成日話人哋做票假票，你見到你投訴你攞證據，咁我都想，即係香港就差啲啦。即係因為而家法庭都比較偏頗，但係你講如果美國。都話會腐敗到比中國腐敗到咁咧，我就唔信咯。即係冇咁悲觀咯。 好大話咁樣講，你就會俾一人不斷咁俾啲問題去質問你啊。 係啊，我講真， 好在啲人冇你 Facebook 啫，我有我就有我就有。但係你 而家即係我睇得到咧，即係其實香港人或者大陸人所謂嗰班黃絲咧，其實唔係真係明白咩叫普世價值，咩叫 民主選舉， 係啦，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又要叫做尊重少數嗰 啱啱同你做節目嗰陣時候，我咪同你講過嘅。根本我哋嘅呢個呢一次嘅運動，啱啱呢個未完嘅，可能而家疫情之後啫嚇，未完嘅運動，咁係充滿種族歧視噶嘛。嗰間餐廳係唔會俾大陸人過嚟食飯啫嘛，係咪先？有啲咁嘅種族歧視喺度噶嘛，其實咁你講乜？我咩人講普世價值啫？系咪先？咁如果你话唔识讲普通话，即系台湾人嚟，你咪唔招呼佢？我喺 Facebook 里面见到有啲网友写简体字嘅，又要unfriend咗。大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用简体字啦，唔通你unfriend佢咩？人哋民主国家嚟啦，新加坡起码新加坡都相对民主啲啊，都系大都系独裁噶啦。啊 ，OK， 仲有冇嘢讲？冇嘢讲就讲翻正题噶啦噃。 话讲咗十几分钟，好，费事拉到你啲节目咁长。 OK， 咁啊讲翻正题啦，中又中啦，记唔得嗱，唔系好多好耐嘅啫。我有一集讲偷渡嘅，系咪好讲香港偷渡过去咩噶？讲大飞定啲乜嘢？乜嘢咧？唔系关十二港人嘅事嘅。 即系我话，因为大陆咁样封关法，好多香港人咧要翻去做正经嘢，真系有噶。咁但又唔可以兩邊14日有28日嘅隔離，咁真係可能俾10000多啦，我估10000多啦。 總之我哋曾經係有一集節目講偷渡㗎啦，我就斬一節節講。當然啦，我咪等一節節，我係有啲笑住口講嘅，咁當然啦。你記住有冇有？我唔可以有啲嘢唔可以講得咁白嘅，你明白啦？即係我明知嗰樣嘢係真嘅話，我都要。輕輕大過佢講笑，即係用講笑形式講出嚟，即係你講得咁白，喂，即係害到啲揾食嘅人噶嘛，係咪先？ 係。 咁嗱，而家呢嘢穿咗啦，咁呢個喺大圍確診咗嘅性四廿二歲嘅性工作者，就承認咗自己係喺珠海搭大偷渡嚟香港噶啦，佢承認咗噶啦。 但是珠海不是珠海为什么去咁迂回啊咁远啊 哎呀你记住啦其实有而家以你嗱我又以前讲过啊这个又可唔怕讲啊其实呢女嚟香港或者澳门呢就有两条唔同嘅路径嘅。OK， 有一条呢 就是由在東莞做咗先，做完啦，跟住跟住就會跳撞跳板，就跳嚟香港做 ，OK 啊，或者可能去我哋早兩早兩集講嗰啲貴價場做啦，啊，或者可能係做一流一啦。第二種咧，就我係喺珠海亭，喺珠海亭就偷渡去澳門，就做路邊雞，即係你打喺澳門嗰啲附近的人啦。去澳門一附近的人就大把噶啦，係分兩個途徑，一個係從東莞偷渡嚟香港，一條途徑咧就由珠海偷渡去澳門。OK， 而家呢一個咁嘅疫情咧，其實香港係基本停曬嘅，即係點講？嗰、那個陸路運輸啊，根本停曬嘅。咁其實而家係多咗喺珠海偷渡嚟澳門或者香港。我好舒華嘅，因為我係識我遊人啊，我遊人啊，咁我唔會以前個夾膽講話香港人要偷渡去珠海話咁易啦，去塔門啊嘛，我講埋出嚟啦，以前都係咪先？我講過啦，今年嘅事咗啊，嗰年可能上年嘅事啦，而家幾多月啦？十月啦，今年嘅事啊嘛，今年一定講過，一定講過。唔係，嗰當然我唔會用一個好鐵齒嘅方法出嚟講啊。呢次又唔同啦，呢次咧報紙公開咗啦，一個咁嘅咁啊確診咗嘅性工作者啊，佢哋話自己喺珠海偷渡嚟香港啦，咪又係嗰條路咯，塔門咯，係咪先？得一條路啫嘛，基本上一條水路啫嘛，係咪先？等於我哋以前，但你唔可以話我咪等於我哋以前去伶仃島有乜分別啫？咪香港仔上船咯， 咪大个问题 啊！长洲上船咯， 澳门啊，喂，搭船啊都成粒钟系嘛？去澳门搭阿新哥嗰啲， 去澳门，香港系 系咁，点解要咁迂回喺澳门上船成粒钟咁样咁薄偷渡过嚟咧？ 你嘅认为真系成粒钟？其实嗱，如果你搭嗰啲咩飞翼船就成粒钟，你搭大飞真系唔系成唔使成粒钟。 唔系啊，那个路程点解佢唔隔嗱？喂！咦，我哋喺嗰度后海湾喺流浮山一望， 山望大啦， 即系嗰度讲紧，如果大飞一开过嚟， 伶仃岛嚟， 咁我 伶仃岛半个钟头啫嘛， 伶仃岛又唔系嗰边，即系如果佢简单啲，去或者系大亚湾另外嗰边啦，即系大亚湾嗰边过嚟，即系叫做盐田嗰边过嚟，系咪应该近啲啊？ 而家会唔会危啲咧？又，既然 因为你澳门太远， 既然有12位朋友。會唔會危啲咧？ 咁我唔係，我意思即係話澳門。 但呢樣我就唔知嘅。我唔會講將呢樣擺落政治度講。 即係你話珠海咁樣搭嗰架船過嚟，要坐成個鐘或者半個鐘啦。你 九個鐘即係九個字。 半個鐘至九個字啦。 好快㗎，因為佢都係四個快艇摩打。 咁 係六個八個。 即係咁，即係佢唔揾個山邊遠少少，即係可能蛇口再過啲，趁冇人巡嗰陣時一嘢飆過嚟，幾分鐘咋？ 係咁，佢而家 真係幾分鐘。 遊陸路啦，即係遊陸路。 唔係陸路，搭船。后海湾啊，流浮山望到嗰度嘛，即系咁，即系我意思咁敢问啫。 咁而家譬如可能喺嗰度已经而家黄晒啦，可能已经黄晒啦。 咁你澳门都黄啦，如果你 澳门其实 你其他节目讲点会唔？ 系啊，嗱，我冇唔系我讲先嘅，喂大佬，喂有啲系公东周行以前就旧东周行讲嘅，我跟公周行嘅啫。诶，即系十年前我跟东周行讲嘅啫。 唔系咁， 即系而家跟而家呢个而家呢份报纸，边份报纸都我佢话珠海过嚟，我跟佢哋讲嘅啫。诶，唔好话我讲。唔好话我爆喎，大佬，我咩唔系呢一样嘢啊？我俾朋友 点啊？同埋通常咁，我又觉得啊，即系嗰个妓女咁讲啫，佢梗系保护翻嗰条路线，乱鸠咁吹咯。 系、哎，会讲真话，即系你未必啦。 新闻都会咁，喂，你都识话可能系假新闻，咁、那个点解唔可以话嗰个女人吹水 咧？呢样未必。 即系点解阿老萧话咁多隐形患者，就系因为冇讲。冇講自己去個叫雞，冇講自己去酒吧玩，所以有咁多冇不明嘅追蹤，即係佢隱瞞。我覺得大陸人啊，點會同你講真話？即係唔會㗎，即係所有嘢佢唔會信係坦白從。 即係好坦白㗎，好㗎，好㗎。 即係覺得佢吹水。 我成日都去人民超市買嘢嘅，嗱你真係唔肯知啊你哋，我成日都係㗎啦。有時我有堅石燒啦，堅糖燒啦，都同你去過啦，係咪先？如果譬如我確診咗，我去過啊，我一定會爆老少出嚟。我一定我冇去過。屌你又冇去過， 所以佢咪佢 爆得我空姐牛肉面啫， 即係佢爆得喺珠海，所以我覺得唔係珠海條線咯。 係啊，喺珠海嘅，因 為唔係因為佢爆啊嘛， 佢一路有開一條咁嘅線咯，其實 我 唔係你都要佢知道有一條咁嘅線。 即係你啱啱講話網上假新聞啦， 啱、 我而家有質疑下， 你唔可以質疑我呢樣嘢。你諗下， 佢如果佢話要喺珠海嘅話，佢都要知道珠海有一條咁嘅線，佢先可以作到噶嘛。如果佢唔知嘅話，咁佢就會諗下，我又陸路過嚟噶啦，係咪先？佢會咁諗噶嘛。佢突然間嗌珠海咧，因為佢係明，佢知道係珠海，除非佢知道珠海條有條線啫，係咪先？咁而家當然啦，好坦白啦，爆出嚟呢條珠海線就有排停啦。而且大家你又知道，澳門係一直嗱呢樣就係、其實都唔應該講，暗示下啦。我一直又喺啲聊天室，澳門嘅聊天室，即係埋珠海啊、澳門嘅聊天室嗰度傾睇下嘅，傾啲微信群嗰度望下嘅。咁咧，其實澳門咧或者珠海咧係從來冇少過女嘅，冇少過女嘅，新血一樣係喺度。佢嚟做咩啫？咪一樣係鼠過嚟嘅咯，一樣鼠過嚟嘅咯。你唔係但係你有冇女肯等十四日咧？有嘅。有，但系你话净系等十四日嘅话，喺嗰个女同埋嗰个中介嚟讲咧，都冇着数啊！你明白？ 但系我觉得又咁，当你澳门啲赌场都唔开，仲有咁，仲有冇可唔可以消化晒以前去澳门搵食咁多？ 又可以我话声俾你， 即系澳门本地人可以。 冇错啦，啊，你做多做开， 我唔 做开呢啲节目， 我唔信。 你唔信啊？ 我唔， 我一定俾个群你睇嗱，我拉唔到啦。 唔係你話有啲，唔係你話你有啲去嗰度揾食，我信。 嗯， 你同以前一樣咁多數量，冇少過我唔信。 哦，咁咪冇㗎啦，呢個啱嘅，啱嘅，人數係冇以前咁多嘅。 咁一定少好多啲啦，澳門30多萬人， 但 係半男人。 但係佢一路有新血去加入嘅，一直有新血去加入嘅。而且坦白講，喺澳門隔離好好多，澳門隔離五星級酒店可以住14日，你諗下喎。香港要自費喎，澳門免費14日 喎。係咪免費啊？ 免費啊！ 唔係，咁唔得啊！ 免費啊，姐啊！ 澳門嗰次都唔會開放自由行，點會有得俾你免費隔離？唔係，普通人去唔到咯，佢哋可能特別簽證先去到。 唔知係咯，係咯， 你肯定咯。你記唔記得你之前講嗰陣時話開放翻自由行簽證係最近嘅事咋？澳門啊， 我哋有澳門朋友啊，我哋個群，我哋自己個群。 我唔信，唔係。而家係講緊澳門開放翻自由行簽證，係疫情尾啊，差唔多完曬先至叫話簽翻多少少人過 嚟。我亦都有朋友咧，澳門珠海兩邊走嘅，就做嗰啲咧物流啊。 咁你做雞會唔會攞個商務簽證嚟做雞？我唔信，而風頭火勢會攞個商務簽證揼住人 我話俾我話俾你聽， 我唔信啊。 珠海我唔澳門我唔知，香港咧以前嗰啲女咧，啲女咧90%啊。都是攞商務簽證嚟嘅， 以前就是啊，而家你話疫情中間佢唔批啊嘛，個問題係即係整到冇咁多入，因為點解澳門係咁少確診？因為佢冇咁多人入去啊，直情唔俾人入去，所以佢咪零，佢咪守得好咯。咁後屘就好啲， 佢檢測好啫。 後屘就好啲，後屘因為報紙買咗咧，就開放開放翻自由行，你記得？有一段時間咪澳門解封開放，可以有幾多個簽，每日幾多澳門朋友先至過得到廣州啫嘛。如果唔係佢一早都嗰陣時都過去啦。 係咯，你都見到啊，佢成日。 所以佢係好後期先過去咯。 咁 唔係話， 但所以咪一都有。 即係可能依個零月啦，個零月、個零兩個月嘅事啫。 唔止啦，其實真係唔止。 大概都係。 但講真咧，攞商務簽證咧，基本上係同旅遊簽證唔同啊。出嚟嚟香港又好，嚟澳門都好啦，我估啦。嚟香港就唔使估啦。嚟澳門我估啦，因為我其實澳門我都唔熟。90%啦，80%都係攞咗商務簽證嚟做的。以前啦，好冇？我真係戴個頭盔啊！以前啦，而家都係要其實某程度，我攞開嘅話，我識攞噶啦嘛。其實好簡單，大陸好似係俾錢嘅啫。你什麼難度？咩有難度喎？係咪先？其實點解澳門搞得咁好？就因為澳門佢檢疫嗰度做得寫得好啫嘛。香港唔同啊嘛。香港即係飲嚟，你可以家居隔離嘅大佬，澳門唔俾啊！ 香港太多嗰啲叫豁免人士， 係啊， 同埋咧好多係外國翻嚟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境外輸入 係啦， 香港開放同埋嗰陣時開放嗰啲海員 外佣啦，外佣啦，而家冇就冇 海員啦。澳門係真係嗰陣時好急噶嘛？ 啊，因為佢哋唔肯真係要隔離啊嘛，但係香港就可以喺家居隔離啊嘛。在家居隔離我屌你老味，我坐你都戇鳩啦！你唔係要我喺家居戇居居等你電話啊？我落街啦，你打個電話嚟啊！我啱啱沖緊涼，我跟廁所，得唔得啊？我話聲俾你啫， 除非你逐間上門拍火，上樓拍門嘅啫。咁咪你真係咬我食啊？我落去食個下午茶有幾難啊？所以我都諗過啊，我都諗過啊。啊，不如自己去深圳隔離14日，玩翻兩個禮拜，跟住翻嚟香港，話14日啫，係咪先？咁我家居隔離噶嘛，我使乜你啫？係咪先？我只要隱藏好我自己嗰張嗰條手帶就得噶啦。其實坦白講，我係諗過噶，不過諗住唉，做人唔好咁撲街，又唔好即刻建制咗，唔好令個香港政府咁大壓力啊，乖乖地先至，我先至唔係咁做嘅，我一路以來都咁做啊，加上仲要有時買呢啲神山虎嘅買賣咧，啊我都要我都要喺香港做噶嘛，係咪先？所以我先至打消咗呢個念頭嘅。我其實我仲有啲少少方法係可以翻去大陸嘅，而家唔使14日添。不過呢啲就犯法，費事講啦。咁啊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其實我都仲未講，係啊，我都仲未講咧，啲污水會點樣啊？嚟香港，不如下個禮拜講下啦，好唔好啊？咁啊，咁節目時間完之前咧都係講下啦。即係希望啲網友都係繼續買翻啲咖啡啦。嗱、啊，因為真係嘅。好希望啲網友將，如果你飲過神山虎，你覺得佢 OK 嘅或者有效嘅，介紹俾網友，唔難到嘅。如果你自己唔係一個口舌便吸嘅人，嗱，你坦白講，我口舌便吸，我便成一樣嘢咧，我好多人便成得好好啦。如果你便成得唔好嘅話，唔緊要，你叫佢聽我嗰集神山虎廣告雜誌，咁就得噶啦。啊，即係咧，你俾埋條 link 佢，叫佢聽嗰集，啊，咁咪大家佢又可以幫我增加啲網友嘅流量啊，係咪先？又可以幫我做下生意啊！真係啊，好坦白，好靠網友去幫我去宣傳買神山虎啊！即係而家淨係靠平時賣開嗰啲咧，因為而家真係疫情翻唔到大陸咧，其實真係少得好緊要，唔係代表冇少得好緊要。即係上個禮拜嘅有一集，我咪話一個禮拜有十盒嘅，跟住之後兩個禮拜零啊！死咪兩個禮拜零啊， 零啊， 跟住再做一個禮拜都有翻十盒啊，咁都好啲。其實都死啊，十盒都2500，賺曬你咪2500咯，係咪先？其實都真係好靠網友嘅幫手啦。咁啊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講下烏鼠好冇？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再見，拜拜。